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9天。 宋仁宗即位初年，内有刘太后把持朝政，外有西夏崛起后不断扩张，大宋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名臣晏殊因忤逆刘太后被贬为应天知府后，在南京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觥筹交错之际，离奇血案发生，更牵扯出一系列的怪案。南州留守之子包拯不畏艰险，一心要查明真相，事情错综交织，公道自在人心。敬请收听《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包青天》，作者吴畏，演播东方。时钟立道：“小马，别说我不提醒你，那汪寡妇可是真宗皇帝亲自下诏立牌表彰的杰妇，你是要指责先帝看走了眼了吗？”马继良当即愣住，侍从上前小声问道：“还要派人去拿汪寡妇吗？”马继良悻悻地挥了挥手，显然只能是就此算了。包拯一时颇为感慨，那汪寡妇虽是女流之辈，品行也未必端庄，看人看物却是惊人的准确，可他说那贞节牌坊困了他一生，该不会他为夫守节并非出于本心吧？马继良叫道：“包公子，那汪寡妇虽然可恶，但东西既然是全大盗留下的，他也不知道来历，你再过来好好看看这些残片，看看有没有可能是真迹啊。”包拯道：“毕生毕思武才是这方面的行家，马龙图没有请他过来吗？”马继良道：“毕生刚刚来看过了，他说这里面有些是刻印的，但有些是手写的，而且墨迹陈旧，应该是真迹。”时钟立道：“小包，你过来，你看这残叶碎片上的字，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哎，我告诉你，我记得我看过的张巡奏本原稿上有这句话，这个应该是真的吧？如果是假的，这造假者也太高明了，仿得太逼真了。就是之前从全大盗手中搜到的那张更完整的残页，如果不是刻书匠人毕生发现了复字的漏洞，以及你发现的装订孔的漏洞，老夫也多半会认为是真迹啊。”包拯道：“石学士看过的张公奏本真迹上有这句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时钟立道：“对，当时安史之乱爆发，张巡上此奏本，除了请求朝廷派重兵镇守睢阳外，还有一小段谈到用兵，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未战之时先料将之咸鱼，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断以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我记得原话是这么说的。”包拯道：“毕思武看过这张碎片后怎么说？”时钟立道：“他说这张是真迹，难道这一堆碎片里面真的混迹有张公兵书？”包拯道：“不，这些全是假的。石钟立手中的碎片虽然是张公真迹，但却不是真的张公兵书。”他已然明白了整件事情的前后经过。刘德庙早在当红京师时就已经开始筹划伪造张公兵书这件事儿，不管他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他设法从密阁偷取到了张巡奏本真迹，又放了一把火烧毁了崇文馆和密阁， 旁人以为张巡奏本早已化为灰烬，却不知道早落入了他的手中。他既有真迹在手，完全可以请擅长临摹的高手模仿张巡笔迹编造一本兵书，却不知道为何选择了刻印的方式，大概是想用张巡真迹作版，如此从笔迹上看不出任何差异，万无一失。他得高继安这样的刻字技术高超的匠人相助，更又兼有毕生新发明的那神奇的活字印刷术，兵书伪造的像模像样，为常人所不及。唯一的难度就是他要事先编造几句煞有其事的兵法，还要从真迹中寻找到相关的字。至于纸页看起来发黄破旧染有水渍等，只是古玩行家惯用的做旧手法，不算什么难事。马继良惊道： 包公子是说刘德庙很可能跟当年八贤王王宫的大火有关，那八贤王他 没有继续说下去，旁人也没有再接口。包拯道：不管怎样，这兵书一定是假的，至于刘德庙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大火是否真是他所为，只能逮到他后靠口供验证了。他以写信寄给宋小妹，质问当日是否是他带刘德庙出城，料来很快就会有回信，心中犹自挂念张建侯，忙辞了出来。来到大堂时，提刑官康维一正在审讯张建侯。原来昨晚宋城县衙的老牌匾被砸毁，歹人虽然逃走，却在现场落下了兵器，是一柄断成两截的软剑，环首上刻有玉露二字，官府根据剑上印记找到打造软剑的铁匠铺，得知剑主名叫张建侯，总共打造了一对软剑，分别取名是金风玉露，由此得到线索，追寻到张建侯身上。幸亏因为包拯的缘故，康维一尚没有立即派差役搜捕包袱。张建侯当然不能泄露许栋身份，也不能说出他才是玉露剑的真正主人，可又无法为自己澄清，只能干着急。见到包拯进来，忙叫道： 姑父，快来救我。 包拯忙问道：宋城县署除了牌匾毁坏之外，还丢了什么东西？康维一道：路人见到牌匾后面掉出了东西，被歹人捡走了，但宋城县署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包拯道：路人见到有几名歹人？康维一道：两三名吧。包拯道：那么康提刑官相信是张建侯所为吗？康维一道：当然不信，不然他哪里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说话。只要他说出将玉露剑送给了谁，本司就可以立即释放他，可是他就是不说。包公子，你可知道玉露剑的真正主人是谁？包拯道：这个怕是有些难度，提刑官，烦请你将正午玉露剑借我看一下。康维一叫了一声，便有差役奉上了两截断剑，那剑断处甚是齐整，或许是被什么利器所断，剑刃上有多处缺口，显然是经历了一场激战。包拯道：提刑官，这剑既是昨夜歹人落在现场，应该是他随身所带的兵器，对吧？康维一道：不错，所以本司才要你们说出剑主，也就是歹人的名字。包拯道：这剑既然已经断成两截，不能再用，歹人为何还要带在身上呢？康维一道：这剑是歹人用来砍宋城县署牌匾时才断成两截的呀。张建侯哈哈大笑了起来，笑了好一阵才道：康提刑官，你为人其实是很不错的，也要谢谢你的信任，相信我不会是歹人。可是这个软剑不同于一般兵刃，是不可能有人拿它来砍牌匾的，这种兵器完全不能用砍， 次招也是需要用极强的内力，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办得到。最常见的招数也就是拉式、点式。我知道提刑官不会武功，解释起来有点困难。这么说吧，你看裴青羽对付盗贼王伦用的就是点式，用剑尖点中了他的眼睛。那杀死全大盗的凶手用的就是拉式，轻轻一带就割断了他的脖子。康维一面色一沉道，我不管用什么招数，你快些交代出玉露剑剑主人的名字。且不说是不是这人昨晚砍了宋城县衙牌匾，指证张望归夫妇的最大证据是全大盗死在软剑之下，既然这人身怀软剑，也一样有嫌疑。张建侯顿时又惊又喜道，啊，康提刑官也疑心张望归夫妇不是杀死全大盗的真凶。康维一道，他们承认的太过痛快，本司还没有见过这么配合的杀人犯，完全不合情理。张建侯道，是啊，他们本来就不是凶手。康维一狐疑道，你知道凶手是谁？张建侯道，不知道。包拯忽然插口道，如果康提刑官让我见一见张望归夫妇，也许我能说服他们二人交代出真相。康维一犹豫良久，终于还是点头同意。包拯又道，麻烦借玉露剑一用。康维一道，这可不行，准你们入狱探访重犯已是破例，要携带兵器万万不能。包拯只好放开玉露剑，跟张建侯一道随差役进来提刑司大狱。提刑司主管京东路刑狱，关押的犯人极多，每一间牢房都密密麻麻塞满了囚犯，各案罪行轻重带着不同重量的刑具，大多数人席坐在地上，也有扶着栏杆望着外面的，目光呆滞。张望归夫妇因是沙州人士，两人没有按宋律分开关押，而是囚禁在一处小牢房里，也没有吃太多苦，不像别的杀人重犯那样背负着十斤重的束颈盘枷，只手足上了镣铐。夫妇二人本依偎着坐在墙角，见到包拯、张建侯进来，便一齐站了起来。那牢房极小，四人面对面站立，便再无回身余地。张望归道， 包公子，想不到还能在这里见到你。 包拯道，事情紧急，我就直说了。建侯新打造了一对软剑，他手上的是金锋，另一柄是玉露，送给了一位朋友。但眼下这位朋友失了踪，他的玉露剑断成了两截，昨夜被人刻意丢在了宋城县署门口。裴青羽道， 包公子是什么意思？是觉得这件事跟我们夫妇二人有关？ 包拯道，不，跟尊夫妇没有关系，但是那两截断剑上伤痕累累，断处则是整齐如切，如果我猜得不错，一定是清明剑所断。张建侯惊讶之极，啊了一声，张口欲问，又随即用手捂住了嘴巴。他事先得到包拯嘱咐，到狱中后不能轻易开口说话，只好强行忍住。张望归夫妇与妻子对视一眼道， 青羽，清明虽是利器，但也只是称雄于软剑之中，中原有许多硬质宝剑，如湛卢、纯钧、圣爷、鱼肠、巨缺、太阿等，包公子仅从断口齐整便判断是清明剑所为，实在是有些武断了。 包拯道，那为什么有人刻意要将两截断剑留在官衙门口呢？青羽娘子，你还是不愿意说实话吗？娘子想救清明剑的主人，不惜自承杀人罪名，清明剑的主人也一样想救娘子，所以杀了或是擒了我的朋友，然后将他的兵器抛在官衙门口，好让官府起疑，认为杀全大盗的另有其人。 张建侯惊道， 许先生死了，姑父你怎么不走？ 被包拯瞪了一眼，这才闭了口。裴青羽道： 包公子，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 包拯道：娘子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我很是佩服，可而今事态变得复杂，对方也想营救娘子，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的人，娘子难道也任凭这一切发生吗？裴青羽道： 恕我夫妇实难如包公子所愿。包公子，你来回奔走，劳心劳力，不为私利，我夫妇二人极是敬佩。我也要告诉你，我一力庇护凶手，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什么人，而是为了整个沙洲。公子，请回吧，不必再来了。 包拯却仿佛醍醐灌顶一般，蓦然醒悟了过来，道：你们跟党项人达成了协议？他得到提示，瞬间想通了一切究竟。沙洲的大敌就是西夏，张望圭夫妇来中原寻找张公兵书，就是为了抵御西夏将来可能的入侵。既然裴青羽称他承认罪名是为了沙洲，那么一定是与西夏有了协议了。如此可以推断出，杀死全大盗的就是党项人，也就是一直住在望月楼的黄河那伙子人。他们中的一人身怀清明剑，跟裴青羽关系非同一般。张望圭夫妇当晚虽然去过全大盗家，却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直到从包拯口中得知他死于软件后，裴青羽立即猜到是那个跟他关系亲密的人所为。他即刻出去寻找到那个人，确认无疑后，便提出愿意自己承担杀人罪名，但条件是西夏此后不能进犯沙洲。既然他肯牺牲自己的性命，那么那个人身份非同小可，一定有能力承诺协议。对沙洲而言，一个协议远远比一本张公兵书更有价值，能够不战而息人之兵。那么那个人是不是就是那富贵公子黄河，还是黄河的侍从杨守素？如果是黄河，他既是首领，有能力承诺不再进犯沙洲，又跟裴青羽有亲密关系，张望圭夫妇又何须万里迢迢来寻找兵书呢？倒是那杨守素名字听起来像是个汉人，有名门子弟风范，很有可能跟裴青羽是亲眷。包拯失声说了那句话，张望圭夫妇震撼得难以形容。张望圭道：包公子，这件事。却被裴青羽及时打断了话头，道：无论包公子再说什么，我们夫妇二人都不会再吐露一个字。 包拯道：是杨守素，对不对？他就是清明剑的主人。裴青羽全身一震，但再也不多看包拯一眼，只扯着丈夫重新坐回墙角。事情果真如包拯猜测的那样，裴青羽是故灵州之州裴寂之女，与党项人杨守素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当年灵州被党项首领李继迁率众攻陷，裴寂死难，其妾温喜带着女儿裴青羽藏在百姓家中，躲过一劫。裴青羽时年16岁，他恨大宋软弱无能，不但不及时发兵援救，反而承认了党项对灵州的统治，让他父亲之死变得毫无意义，也不肯跟随母亲温喜逃回大宋，投奔裴氏族人，只独自留在灵州，立志为父报仇。没想到没等到他动手，李继迁便在征战中中箭而亡，而温喜则早在逃回大宋的半途被党项人捕获，押回灵州后赏赐给汉人大臣杨襄为奴。 可叹的是，温喜不但做了杨香的侍妾，还为他生下一子，取名杨守素。裴青羽无意中发现母亲以身侍奉仇人后，悲愤交加，既在灵州无处容身，又不愿意回去大宋，遂辗转来到了沙州，嫁给了沙州大族张氏之子张望归。然而西夏日益势大，又有狼子野心，张望归夫妇为了保全沙州，遂来到中原寻找兵书。他们二人本是秘密行事，对西夏派了奸细潜伏在南京一事一无所知，直到当日在兴善寺撞见黄河，才恍然明白了过来。然而黄河当场威胁道：张望归，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敢坏我的大事，我回去西夏就立即发兵灭了你们沙州。张望归夫妇遂对西夏人的作为不闻不问，只继续寻找兵书。全大道一案后，裴青羽猜到是黄河和杨守素杀人灭口，遂赶去找到黄河，表示愿以自己承认罪名的代价来换取沙州平安。而黄河因为兵书一事尚无着落，担心官府全力追查全大道一案而坏了己方大事，也表示同意。至于包拯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了疑点，又从裴青羽的只言片语中领悟到了真相，那就是大大出人意料之事了。初来大狱，张建侯十分沮丧道： 就算知道了真凶，也没有任何证据，许先生多半已经遭了那伙人的毒手，唉，全怪我非要打造什么软件。 包拯道：此事跟你无关，我们得赶紧设法找到黄河那伙人。 张建侯道：对对，如果许先生还没死，就还有救回他的希望。又问道：姑父觉得许先生活着的希望还有多大？ 包拯本想宽慰那只，可还是不愿意说谎话，道：几乎没有。差役还想带张建侯回去大堂，一名书吏奔过来道：马龙图和石穴士联名为张公子作保，提刑官准他离开了。张建侯道： 哎，想不到我能得到两位学士的联名担保，哎，姑父，这应该是沾你的光了，正好我跟你一起去找那些党项人。 到提刑司大门处，正遇见一名弓手埋头进来，包拯认出他是宋城县尉楚红手下，又见他风尘仆仆，一脸倦色，弓服上浸染血迹，忙问道：你是新从城外回来吗？ 那弓手道：呀，是包公子，有好消息告诉公子，我们捕到那假崔都兰了。 包拯、张建侯均是又惊又喜。张建侯道： 太好了，假崔都兰人呢？人在哪里？ 弓手道： 楚县尉正带人押解他回城，人还在路上，楚县尉命小的先快马回城禀报各位官人。 包拯忙问道：你们可有见到杨文广？ 弓手道：当然有，要不是杨将军及时赶到，我们还无法将那假崔都兰捉住呢。 原来假崔都兰身边尚有四名护卫，被楚红带领弓手包围后奋力死战，其中一人身中数箭，居然还能挥刀杀敌，另一个人肠子都从肚腹中流了出来，还能舞刀如飞，像疯子一样，有好几名弓手都死在他们刀下，现场情状极为惨烈。党项人素以勇汉闻名，这还是众人第一次亲眼得见。那四名护卫拼死搏斗，挡住楚红等人，呼喊假崔都兰快些逃走。假崔都兰本已冲出包围圈，正好杨文广率兵赶到，才将其一举擒获。四名护卫则有三人被杀，一人伤重，走到半途就死了。包拯道：那杨文广人呢？ 弓手道：杨将军应该还在城外，跟楚县尉一起押送假崔都兰回来。 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乐滋滋地去了。包拯道： 不好，我们快走。 张建侯不解地问道：“这么着急去哪里呀？等在这里不好吗？一会儿假崔杜兰就被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呀。” 包拯道：“我们先得去找小沈。”赶来应天书院外的民居时，正见到一身戎装的杨文广背着慕容英从屋里出来。张建侯惊讶地道：“呀，你们在做什么？” 包拯道：“建侯，拦住他们两个，一个都不准放走。” 张建侯尚不明所以，还是应道：“ 哦，好。” 还本能地往腰间去拔剑，这才想起金风剑已经被官府收了。包拯进来内室，却见沈周歪在床榻边，人已经昏了过去，忙赶上前来拍他的脸，叫道：“沈周，沈周。”原来杨文广见宋城县尉楚红捕捉到了慕容英的主人假崔都兰，心中不知道什么滋味，犹豫了许久后终于赶来民居，打晕了沈周，叫醒了慕容英，道：“你的主人已经被官府擒获，而今你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我得先送你走。” 慕容英既意外又感动，道：“可是包拯他们已经知道你收留过我，我若是人不见了，你也会受到牵累的。” 杨文广道：“管不了这么多，先救了你再说。”遂背负了慕容英出来，哪知道正好被包拯堵在院子里。沈周被杨文广打晕了过去，但对方下手并不重，被包拯一叫便悠悠地行转了过来，问道：“ 他们逃跑了吗？” 包拯道：“放心，还没有。”扶着沈周出来，杨文广已将慕容英放到树下凳子上。张建侯见沈周一脸苦相，不断地用手抚摸后脑勺，这才明白过来，不由得很是痛心疾首，道：“ 小杨将军，你是将门虎子，怎可为了一个党项女子舍弃前程啊？” 杨文广却拔出剑来，道：“我本无话可说，也愿凭各位处置，但今日我一定要先救他离开这里。” 张建侯愕然道：“小杨将军，这是打算要与我动手吗？” 杨文广道：“我……”一时答不出来，他暗中庇护慕容英是一回事，但若是跟张建侯动手，那就是公然反叛朝廷了，这是灭门重罪，不由得他不踌躇。 慕容英扶着木桌慢慢站起来，握住杨文广握剑的手，道：“不要为了我动刀动剑，我愿意投降大宋。” 杨文广垂下长剑，低声道：“事已至此，你何必为了我为难自己？”慕容英勉强一笑道：“ 你不也是为了我为难自己吗？” 提高声音道：“ 只要各位不再提起杨文广救我之事，我愿意坦白交代一切。” 张建侯恼恨党项人害死了妹妹，忍不住嘲讽道：“ 你还不知道吧，假崔都兰已经被捕，就算你不坦白，我们也能从他口中得知一切。” 慕容英道：“我知道，杨文广已经告诉了我，他真名叫野利群，是党项贵族，但我是西夏王宫女官，掌管文书，所知道的机密远远比不识字的野利群要多得多，愿意以这些来换取各位对杨文广的谅解。” 张建侯道：“你想说你们背后还有主谋？我姑父也猜到了，是住在望月楼的黄河，对不对？” 慕容英道：“他不叫黄河，他叫李元昊，是西夏太子，野利群则是他的正妃，西夏的太子妃，所以就算你们捕到了他，他不会说一个字，你们的官府也绝对不敢动他分毫，顶多就是将他扣在汴京做人质。” 众人大吃一惊，杨文广结结巴巴地问道：“你是说西夏太子来到了南京城？” 慕容英道：“是的。” 杨文广道：“久闻西夏太子李元昊酷好微服出游，甚至常常化妆到大宋边关市集亲自购买物品，想不到这次他居然敢深入中原腹地。” 李元昊即是现任西夏王李德明之子，他从小胸怀大志，生平好游历天下，甚至常常亲自化妆成商人到宋边关打探军情。宋军将领打听到他有这一喜好后，一度派人到边关市集埋伏，想寻机捕获他，但因对方机警异常，始终未能如愿。李元昊不但到过大宋，还乔装打扮到过辽国、回鹘、沙州等地。他极度崇佛，在西夏修建了许多庙宇，以致党项民间有谚语称：寺庙复照，佛像常修，山上建庙，树下铺席。而沙州敦煌地区佛教发达，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地。李元昊曾多次到敦煌拜访高僧，观赏壁画。有一次，意外被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回鹘商人认出，报告了沙州守将张望圭。张望圭亲自证实后，又报告了首领曹贤顺。但因西夏势大，曹贤顺不敢扣留李元昊，只佯作不知。但张望圭由此与李元昊相识，当日在兴善寺遇见，立即各自认出了对方。慕容英道：“ 包公子，怎么样？你答不答应我的条件？” 包拯略一沉吟，即道：“好，只要英娘肯原原本本地交代一切，再向官府自首，今日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旁人问起，杨将军大可说是亲手捕获了英娘，或者说是英娘自行向杨将军投案。” 慕容英道：“ 一言为定，那我就从头说起。其实这次来南京主事的并不是野利群，而是西夏太子李元昊。我们起初也不是为了大茶商崔良忠而来，是元昊太子听说中原最神奇的兵法当属张公兵书，连沙州那伙汉人都派了最得力人手前去寻找。他一时心动，又想亲眼看看中原的花花世界，遂决意来南京寻找兵书。野利群是太子正妃，他知道元昊太子风流好色，中原又多美女，放心不下，坚持跟来。我本是王宫女官，西夏王怕太子妃出行不便，临时指定我做他的贴身女官，跟随在他身边。 还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是，野利群姿色平庸，又骄横嫉妒，李元昊并不如何喜欢。只不过野利氏是党项大族，即使是西夏王李德明也要尽心笼络，李元昊娶野利群为妃是典型的政治婚姻。这次来中原途中，李元昊反倒看上了英姿飒爽的慕容英，几次想要勾搭上手。有一次色迷迷地牵他手的时候，还被野利群看见，野利群自此开始猜忌慕容英，没有给过好脸色。包拯道：“ 你们是怎么遇到真崔独兰的？” 慕容英道：“ 就在来南京的途中，我们路过一处山林，正好见到山贼劫了一名年轻女子，压在身下欲行不轨。太子妃最见不得霸王硬上弓这种事，立即命我上前杀了山贼，救下那女子。那女子得保清白之身，自然感激涕零，当即将一切经过说了出来。原来她真名叫叶都兰，是大茶商崔良忠的私生女，流落在外许多年，听说生父正派人四处寻她，要她到南京继承家产，所以要赶去南京与父亲相认。 西夏一直有狼子野心，多少年来没有少望大宋派遣间谍， 在京师和边关要点都建有秘密据点。然而像南京这样的地方地处中原腹地，对西夏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事宜完全是一片空白。李元昊一行人需要一处落脚之地，所以谋士杨守素提议杀了崔都兰，由己方派人假扮他的身份。反正崔良忠也从来没有见过亲生女儿的相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野利群扮演了崔都兰，顺利与崔良忠相认。虽然他本人很不情愿扮演这个角色，但发展到后来，李元昊愈发觉得可以利用崔良忠第一茶商的身份来为西夏谋取最重要的生活物资茶叶，遂令野利群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崔家大小姐的身份。野利群虽然相貌普通，没有读过书，大字儿不识一个，没有文化，也不懂礼仪，但由于是党项大族野利氏的独生爱女，骄横无比，连西夏王李德明都要敬让他三分。平日颐指气使惯了，要他扮作别人，一百个不情愿，所以勉强上阵后也是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后来眼见包拯等人对他起了疑心，才不得不掩饰。最可笑的是，崔怀和吕明明不知道野利群身份，还有要跟他明争暗斗的意思。按照他的意思，早该杀了这对夫妇，免得碍手碍脚。杨守素因为崔怀的母亲裴德淑是母亲的前夫裴寂的女儿，多少算得上是有点干系，遂从中阻挠，反复劝说。他是李元昊最信任的心腹，野利群也有所忌惮，才没有动手，不然那崔怀夫妇早死好几回了。包拯问道，是你杀了曹峰，再用化骨粉化去了尸首，对吗？慕容英很是惊奇道，包公子居然能猜到化骨粉，着实不简单。当即讲了原因，原来崔良忠自以为寻回了亲生女儿，乐不可支，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爱女招一个好女婿。野利群很是心烦意乱，几次三番地向李元昊抱怨过，李元昊承诺他会设法解决。所以当晚崔良忠遇刺未死被抬回家后，野利群的第一反应以为是李元昊下的手，生怕崔良忠醒过来说出真相。然而官府对崔良忠遇刺一案极为重视，还派了宋城县尉楚红带弓手寸步不离地守在崔良忠房前，他无法再对崔良忠下手。又听医博士许希珍说崔良忠中了毒，可能醒不过来了，这才略略放心，但还是担心会祸及李元昊。想到崔氏跟曹氏一向不和，遂连夜派慕容英前去曹府杀死曹峰，化掉其尸体，造成失踪的假象，好嫁祸给曹氏。然而次日即得知事情跟李元昊无关，野利群实际上是多此一举，反而在慕容英当晚离开曹府的时候被杨文广发现，二人交上了手。虽然他最终逃脱，但毕竟暴露了行迹，留下了后患。幸亏杨文广到提刑司报案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他本人次日又必须返回宁陵军营，才算没有酿成祸事。本来崔良忠中毒在床后，野利群摆出强硬的姿态，以亲生女儿的身份掌管了崔府一切，还下令守住崔良忠房间，不令外人相见。正打算逐步夺取崔家大权时，马继良的突然到来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最可怕的是崔良忠居然一度清醒过来，还说出了一句话，野利群感到万分恐惧，因为他和慕容英等心腹曾在崔良忠病榻前议论各种密事，于是杀崔良忠灭口遂成为当务之急。马继良虽然防范极严， 野利群还是想到将毒药涂在床单上的法子，最终毒死了崔良柱。沈周问道： 王伦那伙盗贼是你们招来的吗？ 慕容英道： 对，这也是杨守素想到的主意。我们这次来中原，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只有十几个人，人手不够。杨守素说中原人贪利，可以用金钱买通盗贼来做杀人放火的事，即使事发也是大宋人所为，不会有人怀疑到西夏头上。 包拯道：杏山寺血案当日，你往提刑司官署丢的是什么？是信件吗？慕容英睁大了眼睛，似是很惊讶包拯居然会知道这件事，迟疑了一下才道： 不错，是一封信。 沈周道： 信里到底说了什么，能令康提刑官到了曹府门前又自动退去？ 慕容英道：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曾听元昊太子和杨守义二人讨论过康维义，但具体是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又解释了党项人要杀宋小妹的原因，果然就是真崔都兰曾对野利群提过，他认识宰相夫人宋小妹，其实那只是崔都兰的夸口之词。他与寇准同乡，寇准曾携带家眷回乡省亲，宋小妹见他可怜，便退下了手腕上的镯子，随手送给了他。崔都兰将这一段故事添油加醋后讲给了野利群等人听，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份。野利群却以为他真的认识宋小妹，宋小妹也认识他。当听说宋小妹来了南京，就住在隔壁包府时，不由得十分恐惧，决意杀了宋小妹。论起来，宋小妹的亡夫寇准与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还有一段旧怨。宋太宗时，李继迁起兵叛宋，母亲王氏在交战中被宋军俘虏，并被作为人质来胁迫李继迁投降，李继迁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李继迁与宋战火久热之时，担任参政之事的寇准为人强硬，请求将王氏押送到保安军，于北门外当众斩首以敬兄命，想以此来狠狠打击李继迁的傲气。宋太宗赵光义也同意了。宰相吕端得知后，当即让寇准将斩首的时间延后，赶到宫中劝阻宋太宗说：当年项羽捉到了刘太公，想将他烹杀以警告刘邦，但是刘邦却说希望分我一杯羹，想做大事的人常顾不得自己的亲眷，何况李继迁是悖逆凶暴之辈，陛下今日杀了李母，难道明日李继迁就会束手就擒吗？如果不能杀了李母，只会结怨，并且加深对方叛逆的意图。宋太宗听了觉得有理，问道： 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处理李母呢？ 吕端道：以臣愚见，应将李母安置在延州，派人善加照顾，借以招揽李继迁，即使他不愿投降也可以牵制他，李母生死大权终究是在我方手里。宋太宗采纳了吕端的计策，将李母安置在延州。虽然李母最终病死在延州，但李继迁仍然深恨寇准。想不到机缘巧合，几十年后，李继迁的孙媳妇野利群居然与寇准夫人宋小妹相遇，再结仇怨。李元昊起初不同意野利群的计划，认为宋小妹丈夫是大名鼎鼎的寇老西，娘家在朝中也很有势力，他死在南京势必引来大宋瞩目，那样会破坏他寻找兵书的大计。野利群只让人带给李元昊一句话：兵书重要还是茶叶重要？对李元昊而言，自然是兵书重要，得到神奇的张公兵书，他便可以一统河西，进而与辽国大宋争锋，雄霸天下。 然而，西北蔬菜不足，士兵不喝茶叶就会生病。他再用兵如神，手下无兵可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咬咬牙道：“好，选茶叶。”选茶叶就意味着得保住野利群在崔家的地位，就得除去宋小妹。为了这次计划，党项人动用了重金聘请王伦一伙人。当日李元昊到南城外山上，实际上是想远观兴善寺的情况，却不料遇到包拯等人，遂干脆一同进来寺中。而当日应天知府晏殊、提刑官康维一等官员也赶来拜会宋小妹，加上武功高强的张建侯和裴青羽的意外出现，王伦一伙终究未能成事。慕容英又解释了那只玉镯，原是真崔都兰随身佩戴之物，野利群不喜欢这硬邦邦的首饰，被李元昊收去。等到在沈周身上发现后，野利群推测丈夫一定又将镯子送给了什么女人，格外生气。沈周道：“放过我的人是英娘吧？”慕容英道：“是。我本是留下来善后之人，该杀了沈公子，再用化骨粉化掉尸首。我们族人有言语称，朋友诚挚，日月亲近。我想到沈公子原是好意，才会告知玉言及崔都兰有危险之事，却不料因此招来杀身之祸，颇于心不忍。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决定放过你。”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其实不是什么心狠手辣的女子，我做过的那些坏事都只是奉命行事。”然而当晚慕容英逃脱后错过了入城时间，直到第二日一早才赶回崔府向野利群禀报经过。野利群质问他是不是有意放走沈周，他也承认不会。野利群遂大怒道：“包拯那伙人聪明伶俐，沈周一旦得救，我在南京还有立足之地吗？”然而事已至此，保命为上，只得决定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崔家大小姐的身份。正好宋小妹派人来请她过去包府相见，她便以此理由率慕容英及心腹从人离开了崔府。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彩虹一重重盛开。

染料搭配的数字比例不同，染出的颜色就不同。一匹绸从整理、上机到染印出成品用去的时数不同，成本也不同。一句话，一切都需要用数字来计量、来衡量，你必须时时记住，熟练使用这些数字。 嗯，我记住了。 记住了。那么我问您，数据单位从个十、百、千、万到亿，兆，兆之后是啥单位呢？ 是京。 之后呢？ 是该。 之后呢？ 是子。 再之后呢？ 之后是壤、沟、建、正、在、吉、恒河沙、阿僧世事、那由他、不可思议、无穷大。 嗯，记住了，还要善于使用。我们要计算丝这种极细的东西，有时免不了要用大单位。再说，随着我们家业的增值，也许有一天要更频繁地用这些大单位。当然，经之后的单位我们一般用不上，可用不上也要知道，也得懂。 爹，你不是说有两点对我不放心吗？那另一点是啥呀？ 女人。这世界上对男人吸引力最大，可以使男人忘掉自己的目标和志向的一个可怕东西，便是漂亮女人。历朝历代，多少个原本可以创出一番大业的男人，因为迷恋女人而被毁掉。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对男人有一种天生的强大吸引力，只有很少的有意志的男人才能扛得住。我对你就是担心这个。 我 因为我们支出的绸缎相当一部分要卖给富家女人，而且我们雇的织工大多都是女的，你接触女人的机会很多。 爹， 我现在说的难听一点，是为了给你提个醒。 我再不会去爱别的女人了， 因为我此生爱了你一个，就只会爱你一个了，上天会看清的。 来吧，把钥匙拿住了。 云伟走下轿，眯起两只秀眼，在晨光里冷冷地看着面前的这幅景象。李文宝家的两间草房已变成灰烬，微风正摇曳着那些黑灰向天上飞。一条尚存余悸的狗正退到远处向这边叫，李文宝的老婆正抱着女儿坐在灰烬堆前哭泣，村人们都站在远远的地方向这边不安地张望。自从那天晚上捕捉李文宝未果之后，金金村派人一直监视着李家，但是李文宝也很警觉，十几天来一直没回家住，直到昨晚后半夜在厉家房后监视的衙役才回晋府报告说厉文宝回家了。晋金存为了让云伟高兴亲自带队来捉，没想到还是让他跑了，而且跑走时还用猎枪打伤了一个衙役。云伟原本坐在家里静候消息，听到厉文宝逃跑后才带怒匆匆赶来的，他没想到晋金存已经让人把厉家的房子烧了。 哼，烧了就烧了吧，厉文宝便宜了你这狗东西，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咱们的账早晚要算，从今往后你休想安生。 你们 哭吧，现在该你哭了，当初我被你丈夫抢劫的时候，你知道我是啥心情了吧？你知道我流了多少眼泪？狗男女，你们为了弄到绸缎，弄到钱，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你们知道我今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死不算死，活不算活。倘若不是你们，我如今过的可能会是另一种日子。哭吧，以后还有更多让你哭的时候。你的丈夫跑了，就先由你来替他赎罪。我要你就生活在我的身边，我要让你天天都流泪。昨天我流泪，今天你流泪，咱们就轮着来吧。 去告诉那个叫草荣的女人，从今天起她就是晋家的一个女佣，她必须立刻随我们回府。 是。 见晋金存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云伟没再开口，转身进了刚才送自己来的那乘便轿。冬日正缓缓地向天空爬行，地上的那层薄霜在慢慢消融。云伟坐在轿里，眼隔着轿缝看轿夫们脚步的移动，耳听着轿后草茸那断续的哽咽，一脸的冰冷。轿子经过卧龙岗不久，突然在一个路口停下不动了。隔了轿帘，只看见前面路上挡着一辆牛车和一簇人。 坐轿。 你为啥不走？ 城里上吉利机房，一辆收丝买染料的牛车在前边陷进了路中间的泥坑，挡了路，正在催他们让开。 上吉利机房？ 是的，三夫人，那车上坐着机房的少老板和他的内人。 内人？ 是的，夫人，他们正在抓紧推车。 让他们滚开。内人？这么说尚达志已经结婚了？狗东西，你倒是过起舒服自在的日子了啊，说什么一辈子只爱我一个，我呸。哭哭哭，我叫你哭，你哭。 起轿。 哎，我刚才一时冲动，做得有些过分了，我不该那样无缘无故地去打他，再说了，他还抱着一个孩子呢。去把他的孩子抱进轿来，他一个人走这么远会抱不动的。是。来，给你块糖吃，吃吧。 卓远顺着梅溪河堤缓缓踱步，斜过城头的月亮隔着堤上柳树繁茂的树叶，默数着他那凝重的脚步。河中的蛙鸣已经不如前些天热闹，只见或的在这里或那里响起一两声。夜风很轻，掠过草梢树叶时几乎没有响动，这是一个让人沉静默想的地方。这些天他常常在晚饭后踱出城门，来到这去无人迹的地方散步，边走边想那个苦苦缠住他的问题：国衰之由与强国之途。这是在开封汴京书院任教的一位朋友最近约他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说是书院新编的《东方丛刊》要用。 一个大国何由何缘变成了这样一副羸弱之态？中华之躯到底该服哪种强身剂方可重返强族之林？谁呀？ 我，卓远哥。 达志，你怎么坐这儿？ 哎，睡不着。 人在蜜月里都睡不着觉，独自跑到这儿来待坐，想也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是顺儿这姑娘的相貌与云伟比起来是差了不少，达志心里有些不舒服，倒也正常。罢了，我再劝劝他吧。达志，你知道这梅溪河水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眼泪。是一个名叫腊梅的姑娘和一个名叫清溪的小伙的眼泪，他们两人就住在这条河的上游。那时这条河还叫梁河，水很小，这对男女深深相爱，并已经准备完婚，却恰巧在这时出了意外。当时被朱元璋封在南阳做唐王的朱称，膝下有一女，貌奇丑，一心想寻找一个漂亮的小伙为夫，却百寻不如意。后朱称对其女说：你自己坐轿出去相，相中哪个小伙，我即刻给他封官，为你们完婚。也是巧，那丑女一日从梁河岸上过，恰巧碰到清溪，顿时相中，回报其父，立刻就有令传下来，找清溪为婿。腊梅和清溪听说了，就在梁河岸边抱头大哭，泪珠滚进梁河，河水陡然大涨，二人绝望之中相抱投河自尽。自此这条河才更名为梅溪河。 这故事不管别人信不信，我信。天下婚姻不如意的人流下的眼泪完全能装满一条河了。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卓远哥， 上天不会让一个人事事如意的。我注意到，平衡是上天在人间分配幸福和痛苦所掌握的一个基本法则。上天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既要给他一定的幸福，也要给他一定的痛苦。每个人一生中得到的幸福和痛苦差不多相当，上天不会让一个人终生幸福，也不会让一个人终生痛苦。我们不论拿哪个人作为观察的对象，都会发现这个法则的作用。这个人家庭生活幸福了，他在事业上的发展或许就要遭受到挫折。这个人在事业上顺利享受了成功的幸福，他的身体就可能遭到疾病的折磨。这个人儿孙绕膝，可享天伦之乐，贫穷便可能来缠住他。有的人前半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后半生家庭没落，却要去讨荒要饭。有的人这几年仕途得意，青云直上，那几年却突遭贬谪，欲苦于心。有的人有美妻娇子，自己却百病缠身。有的人家无片瓦，穷困潦倒，却来去自由，身强体壮。就说皇帝吧，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可以享受锦衣美食，可以随便想要自己想要的女人，出则车马即从，居则高屋大院，不可谓不幸福。可他们却时时要提防着兄弟们的残杀，臣民间的反抗，被失掉皇座的恐惧和稳定王位的忧虑死死缠住，不得快乐。我跟你说这些的目的是想让你明白，平衡法则会起到作用。你在这一方面失去，可能会在另一方面获得。你将来也许会在事业上有一番大的作为，成为一国之中有名的司之长主。 卓远哥，哎，我明白你的心意，可我就是忘不了云伟。 是啊，感情这种东西能像扔东西那样即可扔掉吗？ 圆月已将近合到上空，清水里渐显出月亮柔美的身影，四周更静，夜风已完全停止，河面上微波不兴。卓远目望着水底的月亮，思绪又渐渐回到他原先想着的那个问题上。这个受苦受难的羸弱之国，什么时候能有身强力壮、享受他人尊敬的时候呢？因为落雪，天暗得比往日晚些。达志从昌河银号出来时，天光尚亮。他在迈过银号那道高有二尺的门槛前，先两眼机警地朝街道两头瞅瞅。见风雪乱舞的街道上去无人影，这才放心地加紧袄巾，出门向家里快步走去。雪花亲热地扑进他的脖子里，他感觉有冰凉的水滴沿锁子骨那儿向胸前爬去，但他没加理会，只是快活地哈着白气，让双脚在白色的街路上迈得更急。要不是为了保密，他此刻高兴的真想站在大街上大声的宣布他马上要买机动丝织机的事儿。他刚才去昌河银号用平日卖绸缎所得的那些铜钱、宝钞、银票、金杯、火漆、定边兑换了一个重50两的官银元宝和4个官银中定，这整整90两的白银，再加上爹原来攒的那200两银子，足够去汉口买一台机动丝织机了。他紧紧揣着怀里的那些白银，仿佛看见有一台机动丝织机在眼前响着。 我就要有机动丝织机了，机动的。哎，该不会让刀客跟上了吧？第一次替家里兑换官银，可别出了闪失。啊，不好，跟上来了。爹，你咋也出去了？ 我怕你出事儿，在后边跟着。 以后再兑换银钱，记着要沉住气，刚才跑啥？ 哦，爹，要不是下雪，我真想现在就去汉口买机动丝织机。 慌啥，这银子刚刚购买一台丝织机，这来回的盘缠和雇车费呢，趁过年前后再抓紧织一批绸缎出来，多挣些钱再。 阿爹。 嗯，有事儿？ 刚才你爷俩不在家的时候，进府的仆人送来个帖子。 哼，啥事儿啊？ 进金村的五十大寿，你自己看看。 12月18日，节制寿宴，公亚抬价。这还不是变着法子要钱？ 依你看咋办呢？你如今已是机房的掌柜，我要先听听你的想法。 不去。 再想想。 那就送2两官银。 再想想。 还少啊？难道要送他一个中定？ 对，一个中定。记住，为公为商，切记不可惹官，明知他在敲诈你也要认了，这叫忍，不会忍者不能成大事儿。你以后当掌柜遇事要三思后想才对，我帮不了你几天了。 知道了，爹。 草荣到了晋府之后，隔三差五就会被云伟折腾几次，平时洗衣服他也说洗不干净，让草荣重洗，扫地洒水多了他说地下太湿，洒水少了又说阳灰，铺床他说铺得不平让草荣重铺，叠被又说叠得不齐让草荣重叠。草荣也晓得云伟这股子气是冲着丈夫温饱来的，有时候气得在心里把温饱骂了无数遍，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强压怒火顺着他的心意。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他，自己还会被管家打骂。这些日子以来，草荣已经挨过2回巴掌。夜晚在厨房清洗第二天寿宴上用的鸡鸭鱼肉和猪样青菜，草荣是累得一点点力气都没了。他从水槽前站起时几乎要晕倒了，他扶着墙漫步向云伟的睡房里走去。他是云伟平时使唤的奴仆，就住在云伟睡屋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吃过晚饭被管家叫来厨房帮忙前，他把女儿哄睡放在了床上，这阵子不知道睡醒没有，被子蹬开没有。想到这儿，他把沉重如铅的双腿挪得更快了。他刚刚走到自己睡的小屋门口，正要急急推门的时候，一旁的暗影里突然传来云伟一声低叫： 草荣，过来给我洗脚。洗脚？你没看见我在厨房里累坏了，你不会自己洗一次吗？ 我自己洗？那我要你这个女仆干啥呀？难道要我去叫管家催你来吗？ 动作利索点。你这脚不是已经洗过了？ 洗过了，我想再洗一遍。 李温宝呀，李温宝，你这个狗东西，做下了坏事让我来替你受罪。 哎呀，这水太烫了，你想烫死我呀？ 这不正好吗？怎么会烫了？ 哎呦，太凉了，你想冰死我呀？这，哎。 草荣原本就累得双腿酸疼无比，经云伟这么几次三番的折腾，身上更是没有一点劲儿。等他终于把云伟的脚洗好擦干端水出门时，脚竟没了力气迈门槛，前脚勉力迈过，后脚尖儿绊上了门槛，扑通一声，草荣连人带水盆一下子全摔在了门外。这一下摔得太重了，草荣在地上滚了许久也没站起来。云伟还坐在原处冷冷地看着疼得在地上打滚的草荣，心中恨恨地骂了几句，但随后他还是坐不住了，缓缓起身上前去搀草荣。草荣的左脸、两个手掌和膝盖都磕出了血，呻吟着被云伟搀进了隔壁的住屋。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9天。